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蒙特利尔2007年9月，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15首诗。辋川闲居正陪秀才笛，作者王维。寒山转苍翠，秋水日残垣，倚杖柴门外，临风听木蝉。渡头余落日，墟里上孤烟。复知嗟余醉，狂歌五柳前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